佢嘅病假啦，佢可能会被扣人工啦，佢攞唔到佢应得嘅疾病津贴啦。 嗯， 咁亦都咧有啲嘅情况咧，系可能系佢住紧嗰栋大厦咧就被围封强检，咁于是咧佢就有一定嘅时间系唔走得，就需要咧系留喺屋企就要接受强检啦。 嗯， 咁但系同样地咧，就都有啲新闻都听过啦吓，咁就有啲雇主咧又唔承认咧呢个围封强检嘅一个情况，所以咧又会咧系扣咗佢嘅假期或者系人工。 嗯， 咁直至到咧寻日啦，咁啊相关嘅修例咧，终于喺立法会咧就三读通过咗啦。咁啊系有啲嘅劳工界咧就话啊，其实咧呢件事咧就好迟啦吓，兼且咧就冇一个嘅追诉力啦。 嗯， 劳工界嘅议员咧只能够含泪支持。 系啊，咁其实头先所讲陆宇光所讲几个案例咧，其实仲有好多唔同嘅案例，譬如啲员工其实有一啲系未打针噶啦吓，跟住之后就究竟即系点样去计咧咁样。咁其实有好多呢啲咧就系过去其实几个月前咧，我哋去讨论嘅时候咧，都讲话呢一样嘢咧，迟早咧都系一个咧大家好具争议性嘅，终于嚟啦咁样。咁所以而家咧就讲到话，琴日咧即系推出嘅嗰个2022年嘅雇佣修订嘅条例草案里边咧，正如头先陆月光所讲咧，就系有咗一啲咁嘅防疫规例之后咧。咁啊点样先至叫做嘅我哋点样去计啲病假，或者点样先甚至乎係需要解雇嘅时候咩叫合理解雇啊。但係最重要嗰样嘢呢就係嗰个追溯期。因为你讲到个追溯期嘅时候呢，就係讲緊喂，咁如果有啲人觉得如果冇追溯期嘅话呢，咁啊即係其实以前啲嘢都仲係立立乱㗎喎，都仲要唔知点计㗎喎，因为而家都仲有好多争议嘛。咁但係当然呢就即係劳福局长呢，咁就罗志光呢亦都讲话喂，如果我哋系出现个追溯期嘅时候咧，其实咧个情况咧系会更加之混乱嘅，同埋即系好难去决定个追溯期咧要翻去几耐。咁所以喺呢样嘢里边咧，都成为咗呢一两日咧茶余饭后好多人去讨论嘅一个话题啊。 嗯，嗱，或者我都再简介多次咧今次嘅修例嘅内容先啦吓。今次嘅修例咧都可以话主要系有两部分啦吓。咁如果一啲嘅雇员咧系因为要遵守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嘅若干规定，以致佢嘅活动范围咧受到限制而缺勤翻唔到工咧，就可以咧被视为咧喺雇佣条例底下嘅病假日啦，就唔使用医生纸咧去到证明自己吓，都可以咧系享受到嗰个病假日啦。咁而符合资格嘅雇员咧，亦都可以享有疾病津贴啊。咁而咧就系呢啲嘅雇员，如果因为要遵守呢个条例而受限、活动受限嘅话咧，咁雇主咧亦都咧系唔可以咧去到解雇佢哋，即系如果解雇咧就视为边个不正当嘅理由。咁乜嘢为之要遵守条例而系活动受到限制呢？咁头先讲啦，佢病咗，佢被隔离，佢或者佢嘅家人，佢密切接触者确诊咗，佢要检疫，咁呢个系算系一个遵守条例而活动限制嘅一啲例子啦。仲有啲例子就头先讲啦，就围封强检， 冇错。 咁不过呢就有啲情况呢就唔算㗎噃。咁譬如话呢系呢个嘅佢要做纯粹做强制检测。佢走去做强制检测同埋等呢个检测结果呢就不算是病假。咁而呢同埋呢就系、如果佢系喺外地返嚟香港，佢接受一个嘅强制检疫，咁呢啲呢都唔算系呢个病假嘅。咁呢个第一部分啦。第二部分呢就系、如果呢佢雇主要求啦，但系咧个雇员咧就未能够提供充分嘅医学理由，拒绝接种呢个新冠疫苗，因而被解雇咧，咁就并非一个不合理嘅解雇嚟嘅吓。咁呢两个部分啦吓，咁头先咧就都讲到啦，话就啲议员咧希望其实有翻追诉力啊，因为已经有唔少打工仔咧喺呢个疫情期间咧，佢系丧失咗，即系可能系佢病咗吓，或者被 机会添啊， 系啦，佢可能少咗人工，甚至咧可能被炒咗添。 系 咁有冇得追溯翻咧？咁头先阿麦家俊都引述咗阿罗志光嘅回应啦，佢确实嘅回应咧就系话，如果条例系具有追溯力嘅话，有可能咧就会将本来合法嘅情况，或者会变成不合法。咁啊出现一啲嘅劳资双方咧都未能够预见同埋难以处理嘅情况，既容易引起混乱，亦都唔合理。咁点样理解呢番嘅说话呢？咁可能佢就系、是、之前就系唔再发呢啲疾病津贴俾员工啦，又或者系解雇咗佢啦。咁佢呢件事已经做咗啦。咁如果有追溯力嘅话， 點樣去處理翻嗰件事咧？係咪補翻病假俾人咧？係咪補翻嗰個 補翻錢咧？ 補翻錢俾人咧、啊，或者係 甚至乎解僱咗之後咁點翻點算咧？ 係咪咁樣咧？咁呢個係咪真就係阿羅志光所講可能會出現啲嘅混亂嘅情況咧？ 係啊，咁呢個的而且確，因為即係其實我自己有去即係去做生意啦，亦都有唔少嘅僱主嘅朋友啦。其實即係大家都當然係過疫情嘅時候咧，都係都好想盡量去同啲員工咧，即係有個好嘅溝通。但係的而且確當時咧冇條例嘅時候咧，即係大家有唔同嘅期望啊。咁而家當然即係譬如話，而家有咗一個條例之後咧，的而且確係清晰咗嘅。但係咧，即係好彩當時我哋即係自己就冇乜太多嘅問題啦。但係咧，亦都有唔少嘅朋友們咧，即係佢哋去睇緊呢件事嘅時候咧，都係驚緊自己咧，可能係如果有追索力嘅話咧，佢唔知道之前佢哋嘅處理啱唔啱，亦都因為咁樣咧，會有好多嘅誤會啊。或者爭議又會再出現，咁諗本身嘅條例嗰個嘅定立咧，其實本身就係去消除疑慮啊嘛嚇。咁如果本身係再有更加多嘅疑慮出現嘅話咧，亦都未必係個草案個條例去通過嘅本身嘅原意。咁所以其實依一樣嘢咧，係真係要快啲去處理一下。 好啦，不如都問下各位聽眾啦。咁啊，有冇啲真係喺過去嘅疫情之中確咗診要檢疫或者係違風，咁而咧係遭到一啲嘅僱主不同嘅對待嘅情況咧嚇？又或者作為僱主嘅話，咁而家條例過咗啦，咁啊對你嚟講又係一個點樣嘅情況咧？歡迎大家都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而家就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啲嘅勞工界嘅團體啦，就有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政策研究幹事阿羅佩珊嚇，羅佩珊你好， 羅小姐你好，你好， 你好， 係嗱，而家條例咧修例咧就終於就過咗啦，咁但係就頭先都講啦，冇追訴力啊，你嘅意見係點啊？ 在我們來說呢，當然是希望設有即追溯期啦、因為很多工友呢其實都是在疫情最高峰的時候呢確診，而且呢說的是他是確診期間呢其實很多都放無薪假啦，或者是有些是用自己的年假啦 去處理了那個問題，而工友呢其實在停工期間呢其實都是沒有人工和沒有收入的，如果他在這段期間沒有了收入來說呢，其實對一些基層工友，尤其份工嗰份即係嗰份工嘅收入咧，其實就係維持生活嘅即係基本嘅即係主要嘅開支啦。咁其實對佢嚟講咧，影響好大嘅。咁工友都有提到就係話，其實你病停工期間其實唔係冇支出噶嘛，你病屋企都要食噶嘛，都要交租，係咪？咁都要買防疫物資，可能更加多啲。咁其實對工友嚟講咧，呢一個嘅損失咧係好大嘅。 不如都请你讲下你接触到啲乜嘢嘅个案例子案、就喺第五波嘅疫情之间，可能系确诊或者要检疫啊，或者违风，咁啊发生咗啲咩事咧？雇主点样对佢哋咧？ 其實我們主要都是接觸一些外判的工友，他們在疫情期間呢其實這些外判的清潔工人其實在疫情期間他們都要即工作啦，亦都唔可以輕易話即係唔翻工，又或者係在家工作。其實佢哋都要係即係叫緊守崗位啦。咁喺病嘅時候咧，咁其實佢哋就頭先都講啦，就係、是、即係攞要係即係即係。要去即係隔離啦，咁隔離其實佢哋遇到都除咗講緊冇即係冇疾病津貼嘅問題之外咧，其實佢哋去即係去上載文件啊，攞隔離令啦，其實都遇到好多問題嘅。咁而即係僱主承辦商可以俾你唔翻工啦，咁但係翻工嘅時候攞住隔離令咧，咁就唔俾佢哋即係攞翻呢一個嘅疾病津貼。而好多工友話俾佢哋聽咧，可能講緊係七日啦，即係最短七日，最長可能即係14日都係冇得翻工，而期間係失去收入嘅。咁嗰段時間咧，其實佢哋真係欲哭無淚啊，即係。因為很多咧，我哋見到啲工友咧，其實都係年紀比較大啦，佢哋係家庭經濟支柱。如果唔係，都唔需要出嚟做嘢啦。大家都明白同埋理解啦。好多長者或者一啲嘅即係中年嘅朋友，咁其實嗰份人工對佢嚟講咧，就即係非常之即係重要咯。咁工即係承辦商就一路有啲聽翻嚟咧，就話啊，你不如啊。等法例通過啦，等法例通過啦，我哋再睇下點樣處理啦。咁但係其實原來即係我哋知道。亦都係現實，即係出嚟嘅結果就係咧，法例咧係不具追溯期嘅。咁所以工友咧，其實咧係即係望穿秋水，到即係其實好接，即係中間即係其實政府嗰個對於條例嘅討論亦都唔多啦。咁所以其實佢哋都最終知道咧，其實係唔能夠咧係即係攞翻佢哋嗰個即係疾病嗰個津貼咯，嗰個病假日啊，以至攞翻疾病津貼咯。 嗱，阿羅佩珊啊，由於我哋要聽呢個5:30新聞啊，不如都問下你。

系啦， 不如都去呼吁下听众啦。咁如果大家喺疫情期间都遇过啲类似咁嘅遭遇嘅，或者对于呢条条例有咩意见嘅，欢迎都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冇错，喺罗佩珊，我哋都想咧你去分享多啲一啲实际嘅个案啊。即系因为咧，之前你都知道咧，啊劳福局嘅局长罗志光咧都讲，喂，如果我哋有可能咧会将一啲合法嘅情况变得唔合法咧，或者会涌起混乱嘅时候咧，咁就即系亦都系成为咗佢冇不设追索期嘅原因。咁嗰啲即系有机会引起混乱的情况呢，有可能就是讲，其实在计假期的情况之下呢，是有没有申报啊，申报的时候雇主有没有去当你这个是一个是合法的一个假期啊，或者有没有当你这个是你请假的一个举动啊，是不是有很多这些混乱的情况真的发生的呢？ 嗱，我哋而家即係好多收到咧，就係雇主咧唔承認呢一個嘅隔離令啦。咁同埋係因為我哋知道咧，勞工處其實好早之前咧，三月嘅時候咧，都已經即係呼籲咧雇主係彈性處理，同埋係即係極力咁樣係即係要求呢一個嘅係雇主將呢一個衞生處嘅隔離令咧當即係當作呢個病假日嘅證明啦。咁好多雇主咧就其實咧都冇去呢一個嘅即係實行嘅。咁我哋收到好多咧，都是这一类型的个案咯，因为很多时呢计年假无薪假那些其实都有的，但是呢通常都要视乎工友本身自己累积多少年假啦无薪假，同埋在究竟在疫情期间那个劳资安排上呢其实怎样处理呢，那亦都会出现，即是说因为疫情呢是即是突然间发生啦，或者违风强检都是突然间发生啦，雇主和雇员有没有就住这个疫情期间即是那个放假或者工作安排呢，反而个纠纷呢主要都会在这里咯。那但是我们看呢就是话嗰、那个追索期咧，其实系咪真系做唔到咧？因为咧，其实咧，因为头先你哋都提到啦，其实未有追索期之前咧，都有一定程度嘅混乱啦。同埋我哋睇到咧，大家都就住嗰个隔离令可唔可以作为呢一个嘅疾病，即系个病假日咧，有一个争拗，同埋亦都影响紧咧雇主同埋雇员之间嘅关系。咁如果你喺呢一個嘅即係設定呢、這個即係追索期嘅時候咧，其實某程度上咧係令到之前咧做得即係叫做即係只不過係將咧將個保障嘅情保障咧係擴大咗，反而咧可能咧就有機會減低嗰、那個即係勞資嗰個爭拗，特別係喺講緊呢個疾病津貼嗰、那個嗰個爭拗上邊咯。咁所以我都唔好明咧，即係局長就講咩叫合法變不合法，其實我哋亦都唔係話即係僱主喺即係嗰段時間係即係不合法咁樣，咁只不過咧喺藉住修例嘅時候咧，其實政府嘅原意其實都係想保障工友啫。咁點解唔會係即係再行到一步咧？咁、同時咧、其實我聽咧立法會嗰個討論裏面咧、我亦都即係都唔係好仔細聽到政府嗰個困難啦。即係淨係冇追索期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度咧係即係政府可以再即係去諗下，可唔可以即係做多啲咯？咁同埋我哋都見到咧，就係頭先講嘅外判啦。咁其實政府都係一個外判嘅，即係最大嘅僱主啦。咁但係即係我哋講緊一般嘅僱主，其實都係採取即係政府都係採取一個呼籲嘅態度啦。咁但係就住政府係一啲嘅承辦商嘅即係最後嘅僱主，或者佢負責係俾錢呢個服務合約咧，其實我哋睇到佢對呢方面嘅監管咧，亦都唔係做到最好，因為佢哋本身都講緊要跟翻勞工處啊嘛。但係睇到就係其實承辦商自己咧係都個做法都好唔同嘅。當然有啲好嘅承辦商。佢有去俾，即系都会有俾翻疾病津贴俾工友，但亦都有啲咧系承办商咧，都依然咧系即系法例未通过，即系或者法例未生效，即系之前咧系唔会保障嘅。咁即系都系咁所以咧就变相工友就觉得即系情况好不一啦，亦都好唔公平啊。咁 阿罗佩珊，都想问翻咧，就系其实咧，就譬如疫情期间啦，咁如果嗰个嘅雇员系染上咗新冠病毒，佢有成功呈报到咧，佢其实系可以攞到咧卫生署发出嘅隔离令噶嘛。咁而咧就系、你头先讲啦，好多一啲嘅雇主唔承认嘅个案咧。可能都出現喺一啲嘅政府外判商，即係例如係清潔公司嗰度。咁變咗你點樣理解呢個嘅情況咧？其實有冇得向勞工處或者係食環處去到求助咧？呢啲個案 嗱有嘅，我哋都有即係講緊呢啲個案，我哋都有同食環處反映啊咁。咁食環處就就跟翻呢一個嘅大法例，即係而家個條例嗰、那個情況去執行咯，就冇將 即係視作為咧，佢係一個即係喺即係外判制度監管上咧去處理咯。咁所以我哋就覺得起碼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即係喺外判呢個情況底下，其實政府應該咧係要再做多啲。做多啲嘅意思咧就係話，即係佢要係即係督促呢一個嘅承辦商去做呢一樣嘢，即係俾翻有持格嚟領同，即係呢一個嘅證明文件嘅工友咧係俾呢個疾病津貼。同埋我都想提一提咧，其實政府咧就好體諒呢個承辦商，即係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就喺即係疫情期間，其實都大家都明白好多工友都病咗，或者我哋自己都即係可能都受呢個隔離啊嘅影響，咁好多工友都翻唔到工，咁政府就都曾經都出過即係一個新聞稿或者一個嘅指引啦，就話即係如果承辦商因為工友缺勤咧，即係外判工友缺勤而唔能夠履行咧政府服務合約裏面嘅一啲嘅要求嘅時候咧，可以豁免咧承辦商係扣減，即係豁免咧扣減因為人手缺勤嘅服務費嘅。咁其實佢好體諒呢個承辦商嗰、那個即係個運作同埋安排啦。咁但係對於工友咧，其實正正就係執行呢嘅即係服務嘅工人啊嘛。咁其實佢都係即係受損失噶嘛。甚至是雙重損失，即是講緊你病咗，又冇呢一個嘅疾病津貼。咁呢一度政府其實會唔會都可以同承辦商即係做多啲，就即係俾翻佢哋一個嘅即係疾病津貼，令到佢哋能夠即係補償翻佢哋之前嗰個停工，即係手停口停嗰個損失咧咁樣。 咁啊，亦都問翻咧，就其實而家咧，譬如接種即係打齊針嘅一啲僱員啦嚇，如果咧佢係喺快測，即係譬如第六、第七日快測咧，就係去到攞到一啲嘅快測陰性證明嘅時候咧，其實可以提早完成佢嘅隔離啦，咁樣。咁而家政府就係話咧，會提供一啲指引啦，咁就建議勞資雙方咧應該點樣處理呢啲可以符合到提早完成隔離嘅僱員嘅一啲病假安排啊咁。你又會有啲咩嘅建議俾政府咧？呢啲？ 有咩建議俾政府？你意思係即係點樣去確保工友係喺呢一個嘅即係七八日嘅時候就會上載佢個資料？ 即係話會唔會話即係譬如如果佢係可以提早完成佢嘅隔離嘅時候，咁但係咧就可能咧就僱主都唔知可能會質疑咧即係僱員提供嘅一個快測陰性記錄啦咁。咁呢個情況之下，可能亦都會引起新一輪嘅一啲爭拗啊。咁啊，會唔會話都有啲即係如果政府要去出一個指引嘅時候，可以點樣做法咧？ 我覺得就其實即係首先唔好即係猜測啦。我都知道有啲勞工即係工即係即係商界都喺即係喺呢條例討論嘅時候咧，都有出現呢啲嘅即係問題啦。但我覺得唔可以即係即係叫一竹篙打沉一船人啦。即係要即係對佢僱員咧有信任，同埋僱員咧都即係好翻嘅時候咧，即係都唔會因為即係為咗攞多啲假咧而唔翻工。其實佢都係有一個嘅損失噶嘛，即係佢唔翻工，其實佢都會損失呢個收入。尤其講緊一啲基層嘅僱員。咁所以我覺得政府喺呢一方面嘅落墨咧，就係其實我都知道而家政府做到都做緊一啲嘢啦，即係譬如佢要復檢啊咁樣。咁我覺得即係一個復檢嘅做法啦，或者係僱員咧係即係一個嘅情報啦。咁我估咧都可以咧係即係有效咁樣去防止即系大家嗰个疑虑咯。 仲有一个情况咧，就系我哋都向劳工处去查询咧，今次嗰个嘅雇佣修订条例草案嘅一啲内容啦。咁劳工处嘅回复就系话咧，系讲紧系病假日嘅期间嘅情况啊。咁就话咧，一般嚟讲咧，雇员喺患病并放取病假日嘅期间咧，雇主咧唔应该要求雇员工作啊。你觉得咁样清晰未咧？即系譬如话系当然啦，佢病咗，佢攞到病假日咧，就唔应该要求佢工作啦。但譬如佢系强检紧嘅，即系佢系需要去做强制检测嘅。咁呢度咧就未有触及咧，就究竟系雇主可唔可以要求个雇员工作，或者系要在家工作咁样？你觉得呢度又会唔会有唔清晰嘅地方？ 我觉得系跟翻而家雇佣条例咧，其实就即系亦都好清晰，就話病假期間其實就係即係病假啦，咁咪可以攞醫生證明啦，咁目的其實都係讓僱員有個休息啦。咁我覺得就係即係跟翻僱傭條例，因為其實依條條例裏面咧，頭先講緊頭先剛才你哋講緊嗰三個嗰個修訂即係之外咧，其實係冇咧係再去有一個嘅對僱傭條例一啲嘅基本嘅方向咧有一啲嘅修訂嘅。咁我覺得就係、是。政府就係其實或者我哋係跟翻而即當然啦，即係僱傭條例係仲有啲嘢需要改啦，即但係而家基本上咧就跟翻而家個做法咧，我覺得已經行之有效咯，就唔需要去再即係 即係再製造一啲嘅爭議。 OK， 好啊，唔該曬羅佩珊，多謝 你。唔該曬。 OK， 好，唔該你。 羅佩珊就係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政策研究幹事嚟㗎。咁跟住落嚟咧，我哋請一位立法會議員同我哋傾下啦。 好啊。 嗱，電話旁邊咧有自由黨主席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嘅。邵家輝你好。 邵家輝你好。 Hello，Hello，Hello， 头先都访问咗一啲嘅劳工界人士啦，吓咁都希望咧呢条嘅修例咧可以有追诉力啊，咁都请你讲多次对于追诉力嘅呢个睇法啦。 诶嗱，琴日个法例应该就通过咗啦，咁据了解喺嗰个法例里边，佢就冇写低个追诉力，即系几时开始实施嘅。咁再就我都听到有一啲嘅劳工嘅朋友咧，佢都有表示失望嘅，因为作為嗰個法例，其實主要就係講緊喺今次嘅疫情裏面啦。如果嗰啲同事即係佢中咗個新冠病毒啦，咁有兩條線證明咗，咁如果喺個假日裏面咧，即係放假嘅時候，咁、那個工資其實應該老闆俾翻咧咁樣。咁啊，琴日通過嗰個主例嘅話咧，咁啊頭先都喺主要解釋咗啦。咁啊 A、B、C 嗰三件其實就係通過啦。咁但係其實追索力咧，其實就不包括喺裏面嘅。 嗯。你係咪都同意冇追訴力呢個嘅做法咧？ 嗱，追訴力嗰個其實有少少尷尬嘅，因為我估計喺嗱而家個新再其實我哋自由黨其實都同意啦，即係政府而家呢個嘅大方向啦。因為先講我哋雖然喺個爭議上其實都幾大嘅，喺嗰啲嘅老闆嘅角度話咧，就覺得啊咁嘅。喺今次嘅疫情裏面，如果你同事有放假嘅話咧，咁其實個假期其實都唔少嘅，因為你知道一中話可能佢自己都要放幾日啦，咁甚至乎佢屋企嘅密切朋友，其實屋企人你話中話，其實佢都會放假嘅。咁但係我哋自己平衡過咧，即係縱使咁嘅情況啦，但如果你唔係老闆俾，咁其實就係叫個夥計俾嘛，叫個同事俾，咁其實都唔理想嘅。咁尤其是政府其實推出咗個保就業計劃啦，出嚟去幫。幫咗老闆啦，一個同事其實即係佢應該都會有8000蚊啦，三個月。咁我相信其實應該都可以大家叫幫到大家嘅，所以個主體其實我哋都同意嘅。嗱，咁至於講翻頭先講嗰個追訴力嗰方面嘅話咧，我諗其實尷尬位就在於其實已經發生咗噶啦。咁而家新嘅案，假設你要申請嘅話咧，其實你同政府報咗之後咧，其實政府要復檢講俾你聽，其實你係咪噶嘛？係咪咁啊？即係其實起碼政府都要俾翻個證明你啦。咁但如果你喺之前嘅喺三月、二月或者四月、五月，咁其實嗰個時間，你而家講話當時有咁嘅情況嘅，咁我相信其實絕大部分同事應該都係誠實嘅。咁但係你要去證實質翻嗰個過程，其實嗰件事係真偽嘅話咧，咁其實有一定嘅難度咯。因為你喺六月之後，你見到食衞局咧，其實有同事走出嚟去講解，喺去之前發現都有成30%，其實嗰啲係虛報嘅，係假嘅。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就我相信係嗰個吊詭嘅情況啦。 但虛報呢啲即係當然就難啲去處理。但邵家輝即係頭先你講到嘅即係一啲情況咧，譬如話保職業計劃啊，或者其實本來嗰啲計劃裏邊都已經係保障咗僱主，亦都係令到啲僱員裏邊咧就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受保障。但係頭先咧我哋聽到即係一啲頭先講羅佩珊佢哋傾嘅時候都話，喂，最大嘅問題未必係一啲即係全職工啊，可能係一啲真係講緊有合約嘅工作，因為佢哋嗰啲咧就喺個法律保障上面咧會少啲，無論喺個假期啊，甚至乎咧真係佢去續約嘅時候啦，呢啲就係啲補習業裏邊未必可以去照顧到嘅一啲員工啦。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哋都飯碗上都係好難去保障啊。當時咁當然，而家係發生咗啦。咁但係咧，點樣去補救咧，都係變咗係嗰個問題。咁所以你哋嘅貴黨，你點樣睇呢件事啊？ 嗱，我諗其實我諗我哋意思話有保就業計劃咧，所以咧即係我哋同意，即係嗰啲老闆就叫我哋幫下手啦。因為有咁嘅計劃，因為嗱嗰陣時其實爭議咧就係我哋收到好多意見嘅，嗰啲老闆就話喂，啲同事即係假期嘅話，點解又係要佢哋負責咧？因為咁多勞法啦，係咪？咁其實政府會唔會幫下手啊？次次都係佢哋，係咪？咁佢哋都唔想攞啲同事俾嘅。咁所以我嗰陣時我就同啲後期政府推出補助計劃，咁我就同 啲老闆講啦，咁其實補助計劃都係其中一點，即係話去支援你哋嘅。雖然補助計劃唔係係因為疫情話嗰個人病咗，所以佢俾個補助計劃你，咁但係個補助計劃唔多唔少，一個同事其實都有8000蚊，有三個月費啦，係咪？咁所以其實你都一定有支援嘅。咁故此，如果嗰個同事真係病當7日定係14日都好啦，咁其實應該都唔可以話政府冇幫你走，咁我就用呢一個嘅理據咧，其實同我哋嗰啲業界咧討論嘅，或者商界朋友 ，OK， 咁嗱，至於你頭先講話咧，嗰啲合約嘅同事咧，咁我諗其實要視乎每一個唔同嘅朋友佢嗰份合約係點樣，係咪？咁嗱，但係合約嘅同事嘅，我相信唔關呢個補助計劃事嘅， 係啊， 但係我哋而家同意咗呢個主體法例嘅話咧，其實佢係合約又好啦，係咪？佢就算唔係合約都好啦，總之其實如果佢嗰、那個同時喺間公司裏面去做話咧，咁我相信其實個老闆應該其實都係會付 f 應該都會俾佢哋嘅，俾嗰個假日俾佢嘅。如果佢係佢個時間上面嘅話咧，其實佢係佢嘅合約，係佢哋嘅員工話啦。 明白。咁即係頭先我哋都講咗啲即係喺僱員嗰方面嘅情況啦。咁喺僱主方面咧，即係其實因為之前勞福局長羅志剛咧都講過，如果我哋有追溯期咧，就有可能將啲本來合法嘅情況變得唔合法。呢個係咪即係普遍上業界即係僱主上面嘅啲憂慮？如果憂慮嘅驚合法變唔合法嘅呢個狀況係咪存在嘅咧？如果係存在嘅，係啲咩情況？ 我你可唔可以具体讲少少啊？阿罗志刚点样讲话合法变成合法佢嘅意思啊？ 其实佢就冇讲得好清楚嘅，即系佢喺嗰个成件事里面就讲话咧，今次咧嘅修例唔设呢个追溯期咧，就系因为咧话有可能将啲本来合法嘅情况变得唔合法，或者容易引起混乱。咁呢个咧就系佢去去回答提问嘅时候咧个原因嚟嘅。咁我就睇下听有啲咩睇法啦。 OK 啦，要揾翻阿罗志刚佢讲啲咩 ？OK， 要揾翻佢，因为佢系讲 即会唔我自己估计啦，即系会唔会系阿罗志刚局长讲紧系喺疫情期间，即系譬如雇员系染咗新冠病毒嘅，咁已经系冇俾到呢个嘅疾病津贴啦，或者已经系扣减咗佢嘅假期，扣咗佢人工啦，咁而家法例通过咗，如果有追溯力嘅话。咁係咪有方法要求到呢個僱主俾翻相關嘅利益損失俾翻個僱員咧？又或者甚至係喺嗰個期間係僱主係炒咗個員工嘅？咁因為咧嗰陣時個法例修訂未通過啦，咁所以就係冇問題啦。咁但係而家咧修例通過咗咧，就會被視為一個不合理解僱啦。咁但係人已經炒咗，點樣處理咧？我相信係可能講緊呢類問題。 OK 嗱。罗斯哥睇佢讲合理定唔合理嗰啲，我冇办法理解，我唔知道佢愿意讲咩嘅。嗱，不过正如我头先我之前都所讲啦，即系点解唔会有追溯期？即系佢政府冇追溯期呢一个嘅谂法，要问翻政府。但系我头先讲其中一个会有机会个大家去矛盾点咧，就系、是、因为个时间已经过咗，咁你点样当时嗰刻证明个同事其实系真定系假？系咪咁而去俾嗰个日期话，其实而家系难去证明嘅，因为而家嘅 case 话咧，你同政府报完之后，咁政府可能走嚟复检，即系再验多一次俾你啦，或者起码都俾个验证码俾你，咁你证明咗系喺二三四月嘅时候咧，我据我了解，其实冇咁多呢啲嘢嘅，有啲同事可能佢就咁讲咗就系啦，咁其实佢嗰、那个。只係影一張相，就係嗰兩條線嗰個盒嗰度。咁佢，我相信絕大部分同事應該都係正常嘅。咁但係有冇同事係做一啲唔係正常嘅嘢？即係其實做假咧，簡單啲。咁其實政府喺6月1號，我頭先都講咗，佢出嚟去調查出嚟有成30%嘅人，其實嗰個係假嘅。咁所以如果你係你追索力係咁樣嘅話咧，咁可能有機會令到大家。好混乱 咯！咁但系就真系的确有唔少个案系，即系透过工会或者传媒去到讲翻出嚟咧，就系嗰啲雇主咧明明攞到卫生署发出嘅隔离令，咁但系咧就唔承认，因为法例嗰时系未修订啦吓，咁所以雇主咧系可以唔承认卫生署发出嘅隔离令，而去到咧就唔发放呢个嘅疾病津贴俾呢啲嘅雇员，咁而唔少亦都系一啲嘅政府外判商添噶，咁面对可能真系都比较系一个明显嘅一个对于雇员嘅不公平嘅情况，觉得有乜嘢可以帮翻佢哋咧？ 嗱喺昨日嗰个嘅法例嘅话咧，其实我哋已经投咗赞成票支持政府，对于同事咧，其实应该比较有保障，冇理由个同事自己去负责咗呢啲嘅费用嘅。OK， 咁我哋已经投咗赞成票去支持噶啦。咁嗱，至于你又要追讨翻之前嘅话咧， 咁我頭先我已經闡述咗我自己或者我相信有啲朋友嘅憂慮啦。嗱，縱使頭先你講嗰個例子都好啦，我嗰、那個唔係我嗰有個同事，可能政府其實俾咗個隔離令佢喎。嗱，你要諗諗喺嗰刻，其實有啲人佢就咁將嗰個檢測盒，佢自己檢測之後，你交俾政府，係咪交俾政府嘅時候，其實佢根本佢都冇同你覆檢嘅。佢、 okay, 睇完之後，我就即刻可以 都係做對個結果都係有啲懷疑嘅地方啦。時間關係，同阿邵家輝傾到呢度先啦嚇，多謝你先，聽聽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单道路事故喺龙翔道，龙翔道喺荃湾方向咧，近住彩虹村，因为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要封闭，而家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悦道，亦都影响到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车龙塞到近圣若瑟英文中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新潭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新光中心。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盈富基金21.16跌4.8，恒生中国企业73.94跌2.06，京东集团246.2跌4.2，比亚迪股份290.8跌5。五大升幅股份：天立教育、新东方在线、光正教育、宜居企业控股、思考乐教育。五大跌幅股份：东方大学城控股、百利达集团股权、鼎石资本、广进集团控股、大唐西市。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85，日元133.22，瑞士法郎0.98，加元1.294。人民幣6.72，英磅對美元1.214，歐元對美元1.041，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626。港金報17,150，比上日收市升12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1,821.4美元，賣出價1,822.8美元。港匯指數99.9，跌0.2。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龙翔道的道路事故已经清了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的封路重开，但彩虹交汇处一带的交通现在仍然是非常繁忙，几条的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近常怡道和新清水湾道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咁而喺启福道去观塘方向咧，较早前近油站快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车龙排到过咗启瑞，沿住东九龙走廊咧一路去到七咸道北近芜湖街，咁就系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油站嘅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七咸道北近芜湖街，反方向咧七咸道北去洪隧近住必佳街嘅慢线都曾经有意外，意外几分钟前清理好，咁大家交通比较挤塞，而家车龙排到东九龙走廊近乐山道。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龙翔工业大厦嘅慢线有坏车，车龙排到龙翔道近风力楼。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乐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就排到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车多，车龙排到安定村。咁再提提大家啦，喺西贡嘅北潭路因为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九巴路线94号咧系需要改道行驶，而专线小巴7号来往西贡至海下嘅服务时间会延长，部分嘅班次咧亦都会途经黄石码头。

恒指咧渐渐纳入咗 H 股大中华股票。到近几年，中国互联网公司崛起，恒指又增加咗更多嘅相关科网企业，带有更多嘅创新增长精神。可以话香港嘅金融服务业咧，一直系随住香港喺全球经贸角色嘅转变而一直变化，非常活跃。 世数25年，星期一至五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屯门美乐花园第一座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言论自由，言论不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时间来到傍晚的6:45，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和麦家俊在这 里。各位好。 麦家俊，这个时间再讲一些防疫措施的东西。 啊、 有鉴于就是早前就是有几个的酒吧感染群组的出现，所以政府呢就由今天开始就要求就所有进入酒吧酒馆、夜店夜总会以及就是餐饮处所里面的酒吧酒馆范围的顾客呢，在进入这些处所之前呢一定要是出示到过去24小时之内进行的快速抗原测试所得到的阴性结果证明。这个的规定呢今日就会开始的了，开始了。都想看看今日究竟那个情况是怎样，运作是怎样，因为都有不少的酒吧业界呢都担心、其实是怎样去检查那些顾客的快测结果证明呢。因为呢现在的政府的规定就是说顾客就是、自己要在那个快测嘅测试棒上面就写低自己嘅名啦、测试日期同埋时间啦，影张相储存喺手机啦，咁就去到处所之前咧，就俾呢个负责人睇，又或者喺获授权人员要求嘅时候咧，就过嚟检查啦。咁究竟酒吧嘅员工点样去睇呢个顾客嘅快测结果证明咧？可能系有啲业界担心嘅地方。 系啊，咁同埋咧，其实咧，大家都会觉得喂，咁其实喺呢啲咁样嘅状况里边咧，能唔能够？好準確地去睇到嗰個快測結果嘅真偽咧，係點樣處理咧？咁樣咁就住呢樣嘢咧，其實即係食衞局局長陳肇始嘅，琴日咧其實都被問到呢個問題嘅時候咧，都講話其實如何核實呢個顧客快速去檢測結果嘅真偽嘅話咧，其實係都知係有困難嘅，亦都有局限嘅。咁樣佢就只係會講話市民咧就應該有公德心同埋即係請勿以身試法咯。咁即係睇嚟咧未必有一個係好有效率同埋即係好具即係可信性嘅方式咧，去做到呢個真偽嘅情況之下咧，咁其實係咪真係可以喺酒吧裏面咧做一個有效嘅實施咧？ 因為即係個顧客就係展示一張相啫嚇，展示佢影咗快測結果嗰張相啫。咁即係其實而家個科技咧，就係令到即係可能係你去要處理張相啊。都可能是有呢個可能性㗎啦，咁亦都係好多 嘅。一啲都唔困難啦，可以咁講。 可能好多嘅處所負責人咧會好擔心嘅。嗱，其實食環署咧，尋晚啊，咁就發出咗一個新聞稿啦。咁都係附上一啲嘅常見問題，當中咧都講到話係啊，啲餐飲處所嘅負責人點樣確保顧客嘅快速記錄咧係真確嘅咧？咁個答案就係咧啊，資料係咪屬於虛假陳述咧？呢、這個執法人員就會判斷㗎啦，就唔使呢啲嘅處所嘅負責人憂心啦。如果处所负责人能够提供证据显示已经采取一切合理可行措施，以去到符合相关的规定，就无需过分忧虑。即是说你去到执法人员要检查你、究竟你的场内面的顾客是不是真的有出示过快测呢？你们的负责人有没有真的看过呢？负责人只要能够说、我真的尽我一切能力去到看他张相的了，去到核实他的真确性了，那就可以不用过分忧虑。 系啊，咁所以但其实实际上嚟讲咧，這个忧虑咧，其实 作為個酒吧嘅經營牌照嘅持有人或者係即係個相關嘅做法咧，其實都唔會冇嘅，因為實際上嚟講第一咧個執行上面始終都有好多一啲灰色地帶啦，同埋跟住亦都係亦都唔會唔影響到佢哋嗰個即係酒吧嘅生意嘅，因為其實如果一去做呢樣嘢嘅時候咧，首當其衝就一定係啲顧客嘅一個光顧嘅情況會少咗啦， 係覺得麻煩咗啦，係 啊，麻煩咗啊嘛，咁樣咁亦都呢個亦都係即係政府可能去設置呢一個關卡嘅時候嘅原意嚟嘅，就係唔想有咁多嘅人喺嗰度去做一個聚集咁樣。咁但係實際上嚟講咧，都唔單止呢啲嘢嘅，因為酒吧裏邊即係仲有好多啲比較細微細眼嘅位啦，即係譬如DJ 嘅表演場地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好細嘅一啲。守則啊嗰啲咧，其實都有好多存在住一啲唔係大個清晰嘅空間喺度咧，等佢大家唔同嘅人去演繹啊。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有好多啲問題出咗嚟。 嗱，仲有一個討論咧，就係嗱，究竟啊個顧客咧喺幾時去到做呢個快測咧？咁譬如有啲嘅顧客可能咧係中意啊，譬如食完飯嚇，咁就有啲時間就不如去酒吧度消遣啦咁。咁但係咧佢就好難咧揾到一個即係都比較私人啊，唔影響到其他人的地方去自己做快測，他們是不是就即可能會減少了去酒吧啦，又或者他們真的很想找一個地方去做快測的時候，應該找哪裡呢？因為現在政府就說就是就呼籲就是這些處所啦，就不和顧客啦，就不要在處所內即場咧進行呢個快速抗原測試，唔好即場做，咁可以邊度做呢？而家咧就有啲業界，譬如話同埋亦都有啲議員啦，就話不如咧就喺一啲嘅酒吧區設一啲嘅快測站，咁啲顧客咪可以喺酒吧區附近嘅呢個快測站做咗，咁咪可以進入酒吧咯咁樣。咁但係係咪可行嘅一個做法呢？咁政府或者會唔會支援呢樣嘢呢？或者都可以問下各位聽眾啊，咁大家唔知點樣睇呢個嘅情況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同我哋傾下。咁呢個時間呢，我哋請嚟一啲酒吧業界嘅人士同我哋傾啦。電話旁邊有香港持牌酒吧會所聯會創會會長梁立仁。梁立仁你好。 梁生你好。 Hello, 梁主持好。 今天就是呢個要求實施的第一天，咁就而家時間係傍晚，即係6:50啦。即係會唔會話都有啲顧客都曾經嚟過酒吧，譬如 Happy Hour 咁個情況係點樣呢？ 其實由公布呢個措施開始，其實都幾急啊，同埋即係當局係大前日去講，咁跟住再喺呢兩日再演繹多啲唔同嘅細則出嚟。咁我哋業界其實收到個指引咧，係由琴晚10:00先至當局有個明確少少嘅指引出嚟。咁就大家先知道，喂，係咪12:00先開始啊？定係凌晨5:00先開始？我哋由琴晚10:00先至收到咁嘅通知。咁就其實做法咧就唔難嘅，即係你話要客人去有個。即係有個陰性嘅快測嗰個結果影相寫低名喺度嘅，不過你突然之間咁樣做唔係啲市民習慣或者適應佢哋，你又係啦，大家呢兩日都琴晚開始都好多問題啦，咁啊陸陸續續話又唔想人喺門口做快測，係啦，咁客人究竟喺邊度做？頭先你哋都講到啦，究竟喺邊度做？又唔可以進入咗個處所裡面，咁嗰個真偽性又係咪真係即係當局話要？有個快測結果出嚟，咁係咪經過即係其實都係啲市民啲顧客自己做嘅啫嘛？ 其實業界去到譬如去到睇一啲顧客嘅快測結果嘅相嘅時候咧，最擔心執行情況有咩問題咧？ 其實我哋嘅責任就係確保咗客人有張相，佢有個快測棒，個快測棒有個名，另外有個日子，另外有個時間寫喺度，咁基本上我哋就可以俾佢入嚟。咁你話？真正到可能係前線人員執法去巡查嘅時候，咁究竟佢哋要求係點樣呢？係咪就係個顧客去出示翻佢張相呢？我哋點樣為之我哋盡責？即係可能有機會嘅個客人去 delete 咗張相，話我哋冇 check 過，亦都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即係之前安心出行真定假，亦都有即係呢啲問題係令到我哋業界好擔憂。即係因為始終而家一小小事，佢唔係。即係未可能未上庭，或者未個官未判，佢已經停你14日，或者停你7日、3日不等嘅停業嘅措施去懲罰嘅。咁其實大家都好擔心，喂，你 即係推出咗呢個措施，究竟有冇深思過？有冇為我哋安排好，或者大家傾過？完全冇諮詢冇成就，好似即係一路講緊話酒吧群組爆發。咁其實酒吧好似上兩個禮拜前嗰段時間，你話有爆發嘅都係佔咗整體嘅3-4%，即係感染嗰個數字。咁係咪真係咁嚴重呢？咁同埋而家點解淨係喺酒吧會咁發生呢？即係係攞嚟做示威啊，定係點樣？其實大家都未清楚。 嗯，明白。咁但係之前呢，其實即係政府相關嘅人士都講話，其實呢即係未必需要有太過憂慮呢，因為只要呢其實即係有一個相關嘅措施去實行咗呢，即係佢哋都即係唔會有太過多流難嘅，即係咁樣去睇嘅時候。咁你即係係咪呢啲咁嘅指引其實就已經算清晰呢？定還是其實你哋更加需要去知多啲嘅係啲乜嘢先至令到你哋嗰、那個執行上咧會有少啲憂慮。 其實今日嚟講就叫好少少，即係大家都係不斷問啊，或者不斷查詢啊。咁因為我覺得牌照嘅方面嘅關係，即係好似阿陳局長琴日直播就話，哦，你連有小食牌照嘅酒吧都要做快測，咁點稱為有小食牌照嘅酒吧？酒吧酒吧，餐廳餐廳咁啊！而家佢哋規範得好清楚，咁所以琴日就啲混亂咯。我明明唔係酒吧，不過我又有賣酒，我又有個吧頭喺度，咁我使唔使做快測呢？即係呢啲細節其實要講清楚，因為業界你出咗個規矩出嚟， okay. 我哋跟冇問題，即係我哋都要做嘅啫，你冇得反抗噶嘛，係啊。如果唔可能， 我想問一下啲都好實際嘅問題啦，即係譬如個顧客咧，佢有做快測，有影相嘅。但佢咧就做啲唔做啲，可能咧佢就冇喺法個檢測棒上面寫翻自己個名啦，又或者係寫唔齊名、日期同埋時間三樣嘢。咁你哋作為前線嘅僱員，你會唔會俾佢哋入去酒吧入邊咧？ 哦，呢樣嘢我哋反而即係當局有好清晰明確咧，我哋一定要跟足，因為點解咧？嚟到如果有執法人員發覺係唔清晰或者咩我哋會受牽連㗎嘛，所以而家我哋都準備咗好多快測棒啊，即係客人可能做得唔好啊，冇寫到啊，影咗張相可能寫張紙度唔係寫到個棒度啊，咁唔符合要求嘅，咁你想入嚟嘅時候，我哋唯有提供快測棒俾佢去用。咁 喺邊度做啊？但係 係啊，乜都要做齊，即係我哋。 但係你提供快測棒俾佢，但係政府又唔建議你喺處所度即場做啦，咁可以喺邊度做啊？快測？ 咁其實而家都幾混亂㗎，有啲可能喺門口擺張台啊，要求可能喺樓梯口，即係 都麻煩，都要等成廿分鐘至到30分鐘。 係啊，係即係我哋自己當然對於業界嚟講係即係影響生意係好嚴重一件事， 同埋可能會有人群聚集啊，咁都有一個傳播風險，都唔係咁理想噃。 所以就話呢個措施佢定出嚟嗰陣時係究竟係為咗就咁掉樣嘢出嚟叫做咗嘢啊，定係真係有顧慮到業界個真正運作？是有冇同我哋傾過？又即係有啲處所裏面有唔同嘅性質、唔同嘅場地限制。咁究竟係咪可以即係變？即係有啲市民突然講話，哇，比較擾民嘅方式，話你又冇諗清楚就掉咗呢樣嘢出嚟。 嗯，咁你哋業界有咩嘅建議呢？即係譬如話啲客人係未做檢測或者做唔齊嗰個檢測嘅要求，你覺得譬如話會唔會喺某一個地方做檢測會對你哋嚟講會比較方便啲呢？ 其實今日都聽到講話，即係可能喺酒吧區度有啲流動檢測車啊，俾啲客人去做咗個快測先啊。咁呢樣嘢睇下當局會唔會因應，即係呢兩日出現咗個問題，睇下佢哋大家配合點樣去做。即係我哋目的就係做生意嘅啫。即係客人亦都方便到客人，唔想話即係太難為佢哋，即係搞到佢哋連光顧嗰意欲都冇。 嗯，實際上嚟講，會唔會已經見到一啲生意上、經營上嘅一啲影響咧？已經 哦，好明顯，好明顯。即係以我自己為例，我有幾間酒吧，咁其中一間啲 booking 即係比較即係預先嘅 booking 都已經取消啊，或者 hold 住先啊，睇佢嘅情況會唔會好麻煩啊？因為人數每一個人個客人佢要點樣去做到個快測？雖然而家好多公司翻工，佢哋都有咁嘅情況，要提供個快測，每日快測。咁其他冇嗰啲，我諗相信要一段時間習慣啦。 嗯，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關於都係檢查啲顧客嗰啲嘅快測記錄嘅。咁嗱，佢會喺個快測棒上面寫名啦。咁但係又唔知係咪真係嗰個顧客自己嘅真實姓名？你哋其實會唔會喺前線嘅門口嗰度會睇埋佢身份證定係點樣嘅咧？ 其實對名嗰樣嘢嗰個責任，因為當局都講咗唔喺我哋度，即係客人亦都有個責任去提供佢正確嘅資料。如果遇到警方巡查或者前線執法人員巡查，佢哋就會對名啦。即係好似而家基本上用安心出行啊，或者針卡啦、啊，我哋嘅權力都係你俾個針卡我哋。scan 咗有 tick 就俾你入，咁如果有個情況，亦都有曾經有啲店鋪試過，就係發現客人係用咗人哋針卡，或者係唔係自己名嘅記錄嘅，咁都會被票控。 OK， 嗱，仲有一分零鐘時間啦，想問咧就而家酒吧業界仲有冇安排 DJ 打碟嘅咧？ 其實好似之前。可能中環啊，或者嗰啲店鋪佢哋有啲音樂表演，即係點樣界定嘅音樂表演？咁其實而家都有好清晰嘅指引嘅啦，即係你播歌或者係喺調校音樂嘅時候，先至可以喺個台上面啊。另外唔可以同客人之間有互動啦。 係啊，做唔做到咧？ 呢個你清晰咗，我哋咪知點樣做，即係點樣界定為之一個表演。咁你話規矩喺度嘅，咁我哋跟翻規矩亦都好合理。 係容易處理嘅喺呢方面。 係啊，唔難嘅，佢要講清楚咯，即係唔好有事發生或者我哋想問嗰陣時，佢又即係我其實約好多次開會，希望有啲嘢睇下業界會唔會做好啲。 唔係，但有冇間房俾個 DJ 去到獨立播歌咧？ 而家有某啲場所，佢哋直情係將個成個音響設備騰咗入間房嘅。 O、okay, K， 啊，佢都符合而家政府最新 嘅反應啊。 好啊，唔該曬梁立仁，多謝你嚇。 好啊，好，唔該曬 ，thank you，thank you。 梁立仁就係香港持牌酒吧會所聯會創會會長啊。咁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 香港足球代表队在印度完成亚洲杯外围赛后，部分球员今日经泰国返抵本港。球队队员罗子俊话最满意自己在首场对阿富汗赛事中的表现，而距离决赛周仍然有近一年时间，他明白对手水平会更高，因此希望自己可以尽快提升体能状态。另一名球员谷盈智表示，新任教练安达臣主张进攻打法，他对于自己的表现也感到满意。他同时希望港队的年轻球员能够有更多比赛经验，得以尽快成长。足总昨晚公布，港队在泰国进行新冠检测期间，队中有九名球员和三名职员经核酸测试呈阳性，正在泰国自我隔离，其余球员今日返港回到球会或者休假。天气概况，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和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转，现在的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农场工业大厦的坏车已经离场了，慢线重开，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农场道近风力楼。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和富中心曾经有交通意外的，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北角政府合署。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应该是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温思路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深麻实道上桥位，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是畅顺，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去到近观塘游泳池。 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多车，龙尾去到军器厂街。在九龙方面，彩虹交汇处一带仍然是相当繁忙，去荃湾方向的龙尾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反方向去观塘龙尾就在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龙尾在圣贤中学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呢一段仍然是车多繁忙，龙尾是接近美城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去中环、沙头角公路来洞村去粉岭。最后啦，食安仔提提你，想止渴的话饮一杯清水或者清茶，解渴过含糖饮品之余仲会健康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君初相识，乞此故人归。国剧八三零呈现预交记， 长意怀抱住对纪云和的爱恨交织，从以前单纯清冷的交人，变成心思难测、性格冰冷的北渊之王，率领众人对抗先师和顺德先机，结果又会是怎样呢？ 国剧八三零预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哇，你炒碟菜咁靓，教我啊！ 又唔好话教，有机会大家研究一下。 啊，讲起个教字，教学、升学等等，都唔系咁简单嘅嘢嚟噶。 嗱，香港电台文教组就有教学、有心人、择升之路等等教育相关嘅节目嘅。 有个网页，仲见到不同类型嘅文教组制作添。 喺网上搜寻艺文一格，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随时随地学习艺文一格。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屯门美乐花园第一座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翻到嚟自由風，自由風。咁我哋電話係1872311。我哋討論緊咧就係有關於酒吧酒館嘅一啲最新規定啊。咁講緊就話今日開始咧，咁啊進入酒吧酒館、夜店、夜總會以及咧就係餐飲處所裡面嘅酒吧酒館範圍嘅顧客咧，都喺必須要喺進入處所之前咧，就要出示過去24小時內進行過嘅快速抗原測試所得到嘅陰性結果證明啊。咁啊，各位點樣睇呢件事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啦。嗱，头先都有同咧业界倾到话，关于 DJ 即系唱片骑师咧，去到播音乐嗰个问题啊。咁啊，根据咧寻晚啦吓，食环署发出嘅最新嘅一啲常见问答咧，咁都讲到话咧，其实系因为而家咧吓呢啲嘅处所咧系唔准进行现场表演噶嘛。咁如果咧现场表演咧系讲紧即系啲表演者同在场人士有一啲接触互动嘅机会咧，咁就系现场表演啦。咁如果咧操着音响器材嘅唱片骑师啦吓，咁自己一个喺座位间以外嘅 DJ 房间里面播放背景音乐，亦都同座位间嘅人士咧冇实际嘅接触互动，咁先至咧会不会被视为咧呢个嘅现场表演嘅喎？麦家俊 系啊，咁咧就头先咧都同翻即系酒吧相关嘅一啲联会人士啊，梁生咧都有倾过咧，就其实呢一样嘢会唔会都好影响佢哋平时嘅日常运作咧？咁样咁啊，原来即系酒吧嗰边其实都觉得呢方面只要政府咧俾个清晰嘅规定咧，其实佢哋就系做得到嘅。譬如头先话咧，原来其实好多酒吧里边咧，关于头先陆宇光你所讲嘅嗰个规矩咧，其实佢哋已经将大部分嘅音响器材 咧，其實都擺咗嗰間房裏邊。 有啲啦，有啲酒吧咁做啦， 就已經做得好快啊！咁所以呢啲 DJ 咧就即係其實都已經可以咧喺一個即係合法啦，或者係喺個政府個相關規定嘅情況底下咧，係進行佢哋相關嘅活動嘅嚇。咁、但係實際上嚟講，係咪即係真係個酒吧都做得到咧嚇？或者 真係有間房俾個 DJ 去到播歌咧嚇？ 係啦，但係一頭先我哋聽到裏邊咧，其實最多嘅憂慮咧並唔係話嗰個嘅界線上面佢哋點樣去處理嘅，而係佢哋即係好怕即係譬如食環署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審查嘅一啲團隊嚟到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唔知道其實係咪真係佢哋而家做緊嘅嗰種方式咧係真係合法或者係合規矩嘅，咁所以咧就有一種即係唔係好知道點樣去處理嘅嗰種感覺咧，就會令到佢哋咧會做多咗，而令到咧即係喺個經營上面啊會困難咗啊，甚至乎亦都會影響個即係客源啊其他嘅相關事情咯。咁呢個對於個業界嚟講咧，都未必唔係一個打擊嚟嘅。 係啊，因為即係佢哋都需要咧去到檢查，即係酒吧業界啦，需要檢查嗰啲顧客嘅快速測試嘅證明啦、陰性嘅證明啦。咁而咧就係如果而家呢啲嘅處所佢哋係唔符合咧係當局嘅一啲防疫規定嘅話咧，咁佢哋係會有啲嘅後果，即係頭先都講啦，可能會有停業啊，或者限制一啲運作嘅一啲情況噶。咁所以佢哋都比較緊張啊，點樣嘅情況之下先至叫做盡咗佢哋嘅職責去到檢查啲顧客嘅快測結果咧嚇？咁呢個都係問題啦。嗱，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呢個時間咧就請嚟咧就係食環署嘅代表啦，有食物環境衛生署副處長負責環境衛生嘅黃淑嫻啊，副處長你好。 好，系 Raymond 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首先都问一下咧，就即系而家头先都讲啦，即系酒吧啊、酒馆啊啲负责人咧，系需要检查咧，就系顾客嘅一啲快测嘅证明啦，吓。咁亦都喺食环署嘅问答里面都讲到话，如果系负责人咧已经采取一切合理可行嘅措施，符合相关规定咧，就无需过分忧虑。乜嘢叫做点样？乜嘢叫做合理可行嘅措施？去到查证咗，又点样去证明自己已经做曬可以做嘅嘢咧？ 係嗱，我哋咧，琴日咧就出咗一個即係常用問答，咁咧都清晰咧，咁同即係業界同埋市民交代咧係點樣樣處理嘅。因為咧，其實由今日凌晨咧5:00開始啦嚇，即係如果客人咧係進入譬如酒吧、酒館啊嘅顧客啦，進入嗰個處所啦，又或者一啲夜店、夜總會嘅顧客咧係進入嗰啲處所啦。又或者係一啲餐飲處所咧，如果佢有一啲範圍咧，係嗰個運作咧，係好似酒吧、酒館啦嚇。如果有客人進入呢啲酒吧、酒館嘅範圍啦，咁佢就需要咧，個客人咧喺進入之前咧嘅24小時咧，佢就要進行嗰個快速抗原測試嘅。咁佢進行咗之後咧，佢就要喺個測試棒上面咧，就記錄咧佢本身嘅姓名啦，同埋測試嘅日期同埋時間。咁然之後咧就影張相，即係將一張將一個測試棒咧影咗張相。咁咧就佢呢張相咧，即係佢可以放喺手機啦。係喺進入之前咧，佢俾負責人去查看。又或者咧，如果我哋有執法人員咧，獲授權人員咧係要求佢哋出示嘅時候咧，亦都係俾我哋檢查，咁樣就得㗎啦。咁所以咧就如果至於嗰個營辦者咧，咁佢嗰個盡職檢查咧。佢就係喺嗰個當客人咧進入嗰個處所嘅時候咧，佢就請佢出示咧呢個即係相片，咁佢睇翻如果係喺24小時之內咧係進行啦，同埋咧係有嗰個名、日期同時間咧，咁佢就符合咗咧嗰個盡職嘅檢查噶啦。 咁處所負責人點樣去證明自己啊？真係睇過、檢查過，先至俾呢個顧客入嚟嘅。咁因為嗱，你而家有安心出行有數冇數可以揾翻記錄啦，疫苗通行證有數冇數可以即係揾翻記錄啦。但係負責人有冇睇過顧客嗰張嘅相？咁可能真係口同鼻拗， 或者難以辨別真偽啦，係啦。 我相信咧，即係大家都係即係信任咧，係市民啦，同埋營辦者咧係奉公守法啦。喺呢個初始階段咧，嗱，其實你哋大家都會諗，如果我哋嘅執法人員入到去嗰個處所，咁咧就會係，因為我哋有權力噶嘛，咁我哋就可以要求個顧客咧，就係出示呢張照片，即係俾我哋睇啦嚇。如果嗰個顧客出示唔到，咁我哋都可能會同營辦人查詢，咦？你如果有盡職檢查，點解呢個顧客冇嗰個相片？ 又入到嚟嘅，咁佢都要解釋嘅。咁但係當然啦，就係我哋同食衞局啊，同埋資科辦咧都有聯絡嘅，因為大家都明白，即係其實咧嗰個過程咧，我哋一路咧係要密切咁留意個情況啦，睇下有啲咩地方咧可以完善啦，或者佢哋可以點樣樣即係幫助到我哋執法啦。咁所以日後咧，我哋都會係因應嗰個情況，即係話睇下佢哋而家遵規嘅情況。是不是都很自律啦，即不會以身試法啦，如果是有些情況呢，我們需要是收緊，或者是在工作方面呢需要有些配套的措施呢，我們現在呢都會即跟有關方面聯絡呢，即在日後考慮的。 OK，咁另外就啲業界都好擔心啦，即係顧客譬如造假啊，咁點算咧？咁而另外咧就係、是、譬如話嗰、那個顧客有做嗰個快測有影相嘅，不過咧佢寫個資料咧就寫唔齊啊嚇，或者係直頭冇寫添。咁但係佢又可以證明啊，我真係呢張相係我24小時之內影嘅喎。咁如果咁嘅情況之下，係咪就仍然都係唔入得嚟咧？咁係你請你答下。 其實咧，我哋咧就喺一直咧，我哋譬如咧，我哋除咗常用問答咧，我哋亦都出咗啲新聞稿啦，亦都會向業界咧出嗰啲即係勸喻信啊咁咧。其實咧，我哋都有就呢啲情況咧，即係俾啲意見佢哋咧，點樣可以做得做到啦，同埋做得更好啦。所以咧就係、是、我估咧頭先嘅問題咧，都可能係初始嘅問題嘅。譬如你話啊，佢寫個名寫到。即係唔係咁清晰啦，咁我估咧就係、是、過咗呢個初始階段咧，大家熟習咗呢套做法，同埋咧係睇咗嗰啲常用問答啊、嗰啲指引啊，同埋我哋嘅信件咧，我估純熟咗之後咧，就唔會再有呢啲初始嘅問題噶啦。 頭先所講咧，就係話業界咧，即係都有啲初始嘅問題咧，可能有機會解決得到咧，但係到而家嚟講咧，即係你哋有冇收到一啲比較係即係業界上面經常會問嘅問題，或者佢哋嘅憂慮係點喺邊度啊？你哋有啲咩方法去即係去提議佢哋解決啦？ 嗱，佢哋嘅憂慮咧就係佢哋嘅擔心咧就係、是、佢哋會唔會承擔？即係因為嗰個顧客咧冇做好佢嘅本分咧，擔嗰個法律嘅責任咧。所以咧，一直咧，我哋都同佢哋講咧，就係咧辨別，即係呢啲，即係我哋執法人員咧，係會有嗰個權力啦，同埋有嗰個經驗咧，去辨別，即係嗰個顧客咧，即係佢有冇遵規啦。而咧處所負責人咧，我哋要求佢咧係做嗰個盡職檢查。所以咧，就係頭先我哋講咧，就係佢出嗰個顧客出示個照片俾佢嘅時候咧，佢睇睇幾方面嘅嘢。第一係咪喺出示之前24小時內咧係進行嗰個測試？第二咧就係、是、寫好咗佢嘅姓名、日期同埋時間。佢如果做咗呢啲步驟咧，其實咧佢就已經符合咗嗰個盡職檢查。咁所以咧佢就唔使太過擔心嘅，唔需要太過憂慮嘅嚇。 OK， 另外咧就系头先都同业界倾过啦，我哋咁都讲话咧就系有啲顾客可能咧就真系唔记得咗，未做呢个嘅快测就嚟到处所门口，咁当然就唔入得啦。咁啊处所咧就话咧系会俾一啲嘅快速测试棒咧，咁佢哋去到做测试嘅，咁喺边度做咧？咁佢哋就话哦可以喺门口啦咁。咁而家咧，處方嗰個嘅指引就係講緊話唔好喺處所內即場做測試啦。咁但係譬如處喺門口，又或者係業界去咁樣做，去到提供呢啲快速測試棒俾顧客，你又覺得會唔會違反指引呢？ 我哋咧就覺得咧就唔係咁理想啦，因為咧基於咧防疫嘅考慮咧，就係、是、如果個處所又從自己自身嘅角度出發啊，如果佢喺嗰度即場做係陽性。咁帶嚟嘅後果咧，即係大家都要處理啦。咁同埋即係佢衞生防護中心咧，亦都咧有一套好清晰嘅指引嘅。咁樣咧就係即係講咧，如果佢做呢啲測試咧，其實都有一定要求，譬如佢個地方個通風啦，佢事前咧就要清潔嘅桌面啦，咁亦都要洗手啊，同埋咧嗰啲呢啲測試棒咧做嘅時候，同埋咧點樣處理，即係完咗之後點樣處理咗唔要啦嚇，即係或者抌咗佢咧，即係呢啲咧都有嗰啲規規條條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喺職場或者喺出面咧，並非咧一個最好嘅方法咯。 但係佢算唔算違規啊？ 嗱， 佢咧就CHP 咧有一套指引，咁佢咧可能咧係唔符合即係衞生防護中心個指引。咁咧嗱，我哋覺得理想嘅做法咧，佢應該係喺屋企嚇，即係變咗佢就喺屋企喺一個佢適合嘅地方，同埋咧採取適合嘅措施咧，就係、是、做嗰個快速測試啦，同埋之後咧可以即係妥善咁處理或者抌咗咧嗰啲測試棒，咁佢。咁樣嘅方法咧，係會比佢喺即係酒吧現場或者場外咧，就會更加理想嘅嚇。 嚇、啊，即係佢你頭先話佢唔可能會唔符合衞生防護中心嘅指引啦。咁但係佢 會違反即食環署俾佢哋嘅一啲限制，即係可能會受到啲後果，譬如要限制佢哋營業呢啲後果咧。 嗱、啊，我頭先講咗啦，其實佢有一啲即係如果嗰個顧客啦喺嗰個現場做啦嚇。做咗出嚟係陽性嘅，咁佢就可能佢嘅業務會受到影響嘅喎，咁同埋咧係當時咧有其他人，咁會唔會係即係衞生防護中心會點樣界定其他同呢位有陽性結果嘅客人點樣處理咧？咁所以其實個酒吧做呢樣嘢咧，佢自己本身都有風險，咁佢應該自己考慮詳細少少咯。即系我哋食环署就唔建议佢喺现场或者喺佢酒吧外面嗰度咧，系即场去做呢啲快速测试嘅。 嗱，而家有啲嘅立法會議員咧就建議喺酒吧區嗰度咧就設置一啲嘅快速檢測站咧，咁就係方便啲市民咧要去酒吧光顧嘅時候咧，可以喺呢啲快測站嗰度做快測啦嚇。你哋點樣睇呢個建議啊？ 嗱，我哋理解咧議員提出咧呢個建議嘅出發點。咁但係咧，呢、這個建議咧，其實咧都涉及一啲技術嘅考慮嘅。咁首先咧，就係、是、有冇喺嗰度附近有冇合適嘅公眾地方啦。 嗯。 但咧市場咧有冇咧啲營辦者咧提供呢方面嘅服務啦？如果係你諗下，如果佢一架流動車，咁佢有好多即係顧客係想去做嘅時候咧，亦都出現即係可能要排隊啊，有啲人群聚集管理嘅問題啦。咁而咧，譬如如果嗰、那個做咗快測出現咗陽性咧，嚇、啊、亦都出現我頭先講嘅問題啦。當然佢要清潔消毒啦，同埋即係周圍一齊排隊，即係嗰啲顧客咁受唔受影響咧？咁所以咧，其實都需要考慮周詳咧，先至可以有個決定啦嚇。 嗯，咁另外都关于翻系处所去到检查啲顾客嘅快测证明嗰度咧，咁啊头先都提到一个问题就系话佢喺快测棒上面写个名，同佢真实嗰个嘅譬如身份证上面姓名可能系唔符合噶，咁其实处所负责人有冇个责任去到查核佢个名系咪相符咧？咁而譬如话执法人员去到查嘅时候，可能佢只个顾客只系喺个快测棒上面写咗佢自己即系名称嘅简称啊，英文名啊，咁等等啦，咁呢啲又系咪佢真系可以证明自己做咗快测嘅一个证明咧？ 嗱，我哋执法人员咧就有权力嘅，咁亦都咧可以要求佢咧出示身份证。咁当然啦，咁佢作为、那個、 但佢英文名未必系身份证嘅名上面咯，可能 啊，但系咧嗱，佢本身个身份证同埋佢个名咧，佢嗰个当事人咧，即系我哋执法人员咧系同佢面对面噶嘛，咁系知道佢系边个噶嘛。咁當然，即係你嗰個名咧，就係、是、一個表述啦嚇。但係咧，如果我哋要佢負責或者要出呢、這個定額罰款通知書啊，或者其他啲，即係我哋係揾得到呢個人噶嘛。但係咧，嗱，處所負責人咧，正如頭先我講咧，佢嗰個盡職檢查咧，就係 check 嗰四樣嘢啦，係即係24小時內啊，姓名啊、日期啊、時間。咁佢我估咧，佢哋咧就即係顧客，佢未必攞到顧客嘅身份證或者其他嘅資料咧去核對。咁我哋亦都冇要求佢核對。我哋一直同佢講咧，就係話我哋執法人員有呢個權力要求顧客出示身份證，所以呢樣嘢咧佢可以留俾我哋做嚇。 嗯，好啦，最后一个问题咧，想问翻头先讲 DJ 打碟个问题啦。嗱，食环署嘅指引咧都讲到话，如果 DJ 喺独立嘅 DJ 房入边去播放背景音乐，又冇同在场人士有啲嘅实际嘅互动啦吓，咁就不会视为现场表演啦。咁即系话系咪一定要有房先至会被视为不是现场表演咧？即系一定要有间房先至符合规格，系咪咁嘅意思咧？ 我哋咧就會睇翻每個個案嘅嚇，因為咧執法人員咧係會睇翻個別嘅情況咧，睇翻個證據咧就去處理即係嗰個個案啦。咁嗱，業界咧一直咧就係話希望有啲清晰啲嘅指引咧，令到佢哋即係有所依循啦。咁我估表演呢樣嘢咧，大家都知乜嘢係表演啦。咁佢當然有好多唔同形式嘅。咁你話佢係咪個 DJ 喺度即係打碟揀歌，大家即係互動，你揀咩歌，即係佢廣播咁樣樣。咁即係嗱，呢個係咪構成表演呢？咁嗱，我哋就咁樣樣講嘅，即係嗱，你嗰個現場表演呢，其實就係意味話明係現場啦，佢一定係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呢，這個表演者同埋在場人士呢係同時出現嘅。咁表演係有好多形式嘅，咁當然佢可以唱歌啦，佢亦都可以即係頭先我講嘅活動咧，係咪介構成表演咧？咁即係當然要睇翻每個個案唔同。咁好多時咧，佢就有呢個咧直接觸同埋互動嘅機會啊。咁呢個亦都即係大家會理解到啦，可能咧係會衍生咧一啲即係傳播即係病毒嘅風險啦。咁所以咧嗱，個別活動咧係咪構成現場表演咧，就視乎每一個個案嘅情況。亦都要睇翻咧，佢嗰個活動嘅安排啦，表演者同埋在場人士咧，佢有個接觸同埋互動，嗰啲相關嘅事實同埋個別嘅情況而定嘅。咁所以咧嗰陣時候我哋舉過一個咧就好清晰嘅例子咧，就話如果你嗰個唱片騎師即係操作嗰個音響器材係喺間獨立即係間房入邊，佢自己一個嘅，咁同嗰個顧客嘅座位間咧係完全分隔嘅，咁喺度播放背景音樂。咁可能即係而咧，亦都同嗰個座位間嗰啲顧客咧係冇實質接觸嘅，或者會互動嘅。咁當然啦，呢啲行為可能一般咧都唔會視為現場表演嘅。但係如果反之咧，嗰、那個即係你有好多情況嘅嘛。如果嗰個 DJ 佢用任何形式，即係在場咧同座位間嘅人士或者個顧客咧有相互交流同埋互動咧，咁就有可能構成現場表演。 咁 所以我哋會睇翻個情況。 好，明白。好多謝曬黃淑嫻，多謝你嚇。黃淑嫻咧就係食環署嘅副署長嚟噶。我哋有位聽眾咧，阿梁先生喺電話旁邊。梁生你好， 梁生你好。 聽咗啊，副處長講，哇，咁複雜嘅一個規，咁複雜嘅一個規管，我真係心，我都聽唔明。咁即係市民有幾多聽得明呢？如果將一件事咁簡單化嘅，咁簡單嘅事去複雜化，咁其實即係你咪就係一個擾民嘅措施。 你覺得邊度最難明白呢？ 最難明白就係佢自己都未講得清楚。頭先佢講嗰個將一個 DJ 隔咗喺一個房入邊，佢都只能夠講就咁可能或者唔係一個表演，咁即係唔係表演啊？佢都冇辦法可以講清楚嘅話，咁我哋又點樣去界定呢？不過 anyway， 我想講嘅嘢唔係呢樣重點，重點就係想講翻個快測嗰、快測嗰個問題。其實咧，大家要留意翻快測入即係唔知政府嘅人究竟有冇去過酒吧睇過啦？入去呢個酒吧嘅人，其實大部分都年輕人嚟嘅。咁而究竟嗰啲年輕人佢感染咗之後有幾多嘅風險？然之後佢又有幾多 的？即係覺得個風險嘅唔算好高係嘛？多謝梁生嘅電話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本港单日新冠病毒确诊宗数连续两日过千宗，新增1179宗个案，本地感染亦重回四位数，达到1085宗。卫生防护中心预料感染数字将维持喺现有水平一段时间。學校呈報113宗陽性個案，涉及83名學生和30名教職員，來自103間學校。富榮花園嘉南幼稚園 K1NA 班29名學生中有3人確診，有關班別要停止免授課。同校早前已經有兩個班別停課。另外，中心已經更新新冠患者的網上問卷內容，若果患者屋企未能提供專用洗手間，會被安排到竹篙灣隔離設施隔離。如果有人蓄意虛報，不排除有跟進執法。火炭進警員第二座晚上7點被違風強制檢測，受檢人士必須在今晚11點 之前接受檢測，政府目標在明天下午大約兩點完成行動。任何在今年6月10日至16日期間曾經身處進境園第二座超過兩個鐘頭的人士，亦需要在明天或者之前接受強制檢測。屋宇署設立熱線電話9121-7579，今晚7點起運作，俾受檢測宣告限制下的市民查詢和求助。電話號碼是9121-7579，社會福利處亦會為受影響的居民提供協助。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回歸25週年活動仲夏維港啟動禮致辭時說，見到維港這幾年變化感到非常安慰，市民可以在維港兩岸無拘無束享受。她說美化維港工作給予當局啟發性，就是不用管市民管得那麼厲害，只要相信香港市民，他們一定會愛護當局建設的美麗裝置，不會拿走擺設品。他落健康文署近年在休憩空間注入較為寬鬆的元素。林鄭月娥又說自己即將結束42年的公務生涯，好早之前已經達至官到無求的境界，期望發展局和所有支持維港工作的人士加大民商官的力量，盡快將維港兩岸打通，讓市民有一條連綿不絕的海濱長廊。美國聯儲局加息 0.75 厘是28年來最大加幅，並預告7月可能再加息 0.5 厘或者 0.75 厘。本港方面，匯豐、恒生和中銀都將最優惠利率維持在5厘不變，渣打香港亦將最優惠利率維持在 5.25 厘。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隨著聯儲局加息和縮表步伐持續，環球經濟受到一定壓力，香港面對的外圍市場風險增加，出口會受影響，但樓市仍較為平穩，市民無需過分擔心。金管局總裁余偉文說，美息上升，資金流出港元體系是意料之內，不擔心會有大規模資金外流。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的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今晚和明早上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週末和下星期初仍有幾陣驟雨，風勢頗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轉。現在的氣温29度，相對濕度 79%。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少少，龙尾在华润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的龙尾就近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印油站。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情況在九龍區尖沙咀一帶，包括是金巴利道、加連威路道和金馬倫道等等的交通，現在都是非常繁忙。利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車龍就斷斷續續排到近西貢街。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慢車，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的龍尾在康莊道橋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車多繁忙。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油麻地的西贡街因为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西贡街游乐场的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而在西贡的北潭路因为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仍然都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九巴路线94号继续是需要改道行驶，而专线小巴7号来往西贡至到海下的服务时间会延长，部分的班次会途经黄石码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消费券第二阶段，财政司司长办公室黄鹤龄， 一次过发放对于鼓动消费嗰个效能未必系最好，分期咧想鼓励市民做多啲消费，又可以帮到小型啲嘅商户啦。 稻苗饮食专业学会徐文伟， 当然希望分开派啦，每一次派发咧头嘅一个星期咧，市民嗰消费意欲好澎湃嘅。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一起走过， 我好记得有一次，当时有啲人行过，诶、哎，嗰班咪亚视嘅咯，我唔睇嘅，我从来唔睇亚视嘅，咁样。咁当时我记得我哋几个人都好好、啊，即系 friend 呢个啦，唔好咁样啦，俾多个选择自己啦，你明唔明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今个星期六晚上10:20，杨少雄、文仲贤，仲有我鲍喜正一起走过。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屯门美乐花园第一座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时间嚟到晚上嘅7:38，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麦家俊喺度。 大家好， 呢一节咧想同大家倾下呢一宗外佣喺雇主屋企里面猝死嘅案件啦。咁、呢件事咧就发生喺咧2017年啦，有一名嘅46岁菲律宾籍嘅家庭佣工咧就喺雇主屋佢里面昏迷啦，送院之后咧就逝世嘅。咁之后咧就系召开咗死因言讯。昨日咧，死因庭嘅陪审团咧就一致裁定事主咧系死于自然嘅，咁啊，亦都系作出咗一啲嘅建议啦。咁啊，其实言讯嘅过程里面咧就系传召过一啲嘅证人啦，包括外佣嘅中介公司啦，咁亦都咧系仲有就系譬如系劳工处啊、入境处等等嘅代表啦，同埋系死者嘅妹妹啦。不过咧就由于死者嘅雇主咧就并冇参与呢个言讯啦，咁所以咧其实有啲嘅案。案情的细节都是可以说对于公众来说都仍然未是很清楚的。不过就死者的妹妹就透露雇主就对死者是要求很多，所谓的对他不好，要求他一个长时间的工时，试过要求他就是凌晨3点就工作到去半夜12点，即是21个钟，亦都是说即有一些不好的言语，譬如说要用到你尽这些说话讲过。咁呢个系嚟自死者妹妹嘅一啲喺庭上面嘅供词啦。咁点解雇主揾唔到呢？因为雇主咧就系、是、据讲咧就系、是、移民啦，之后就失去咗联络，咁所以就出席唔到今次嘅言讯嘅。咁而咧法医就话咧呢位嘅死去嘅女佣啦吓，咁佢咧就身体冇近期嘅外伤啦，咁啊血液里面咧验到有扑热息痛嘅。咁而咧就究竟啊今次嘅案件嘅关键？在於邊度咧？就在於咧，係呢個女佣咧，都曾經咧就係揾過咧，就係中介公司啦嚇，亦都係中介公司嘅東主咧，就講到話係曾經接過事主投訴，工作辛苦、工時長啦。咁最終咧個女佣係離咗職嘅。咁僱傭雙方終止合約嘅時候咧，就中介公司亦都係目睹僱主咧就當面批評事主嘅。咁而咧就係、是、嘅、那個案件亦都見到咧，中介公司咧其實係冇。 保留住事主嘅合约啦、交往文件等等呢啲嘅记录噶嘛，家俊。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成件事里边咧，我谂第一样嘢就系讲紧，其实喺一个情况里边咧，究竟系即系雇主同雇员之间嗰个关系会系点样咧？尤其是咧，其实喺一啲即系家庭用工里边咧，24小时屋企里边嘅时候，实际上嘅工时嘅长度啊，或者系点样去做呢、這个即系劳资双方嘅时候嗰个嘅当佢哋。一個工作地方同一個生活的地方都拉咁近嘅時候咧，實際上應該要有啲乜嘢嘅處理方式啊咁樣，因為依一個嘅關係咧，同出面即係一個正常嘅僱傭關係有啲唔同嘅，因為通常喺一個正常嘅僱傭關係裏邊咧，係會列明咗真係一個工時嘅長短啦，譬如朝九晚五啊咁樣，即係所有嘅加班啊或者係一啲過長嘅工時啊，其實都係有數得計係清晰嘅。但反而喺呢啲咁嘅情況裏邊咧，就其實係會比較模糊啊。咁所以點解就喺個事主嘅包妹咧，就話喺對言訊結束嘅時候咁樣一口氣，雖然鬆咗一口氣咧，係因為佢都覺得咧係依件事。里边咧都希望讲香港人咧就系去关注多啲外佣嘅困境啊，咁呢样嘢都系值得深思嘅。 嗱，劳工处嘅代表咧就喺死因庭嘅言讯期间咧都系承认咧，其实而家法例咧系未有限制外佣嘅工时嘅，因为外佣喺一个家居嘅环境做嘢啦，咁就比较难界定究竟工时，即系佢嘅咩时间工作，咩时间唔系工作紧咧，比较难界定啦吓。咁而另外，如果真系外佣咧系怀疑权益受到剥削咧，就劳工处就话咧系会提供免费嘅咨询服务啦，同埋调停服务啦。如果有需要咧，亦都会转介法庭处理嘅，如果情况涉及暴力虐待咧，就会转介警方跟进嘅吓，亦都系如果系涉及一啲非法调配工作咧，就会交俾入境处去跟进吓。咁都问下各位听众啦，咁大家点样睇而家外佣嗰一个工作嘅情况咧？外佣同雇主嘅关系系点样嘅咧？咁如果出现咗啲咩嘅纠纷嘅时候，大家期望有啲乜嘢嘅方法去到调解或者解决嗰个嘅纷争咧吓？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呢个时间咧，我哋请嚟一啲嘅关注外佣嘅一啲组织啦，有香港亚洲家务工会联会嘅代表啊，叶佩瑜啊，叶佩瑜你好， 叶小姐你好 ，Hello， 你好你好。 今次咧就系都见到啦，嗰个外佣咧就曾经向佢嘅中介公司咧都讲过话，即系佢工作嘅环境啦。不过咧就劳工处、入境处咧就未收过咧就系外佣嘅投诉。其实呢啲咁样，即系如果真系啊，即系雇主对于佢有一啲非常之苛刻嘅要求，甚至系虐待嘅情况，外佣啊可以去边度求助嘅咧？同埋有过去嘅例子、过去嘅经验，有冇一个有效嘅一个机制去帮到佢哋咧？ 劳工处佢系开办公时间，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六点，外佣星期日先有得放假，佢点投诉呢？佢劳工处佢话有一个咨询，嗰、那个系一个咨询电话，同埋广东话或者英文嘅。咁如果个外佣佢有电话，先至可以打电话。同埋其实嗰啲咨询电话咧，只系话俾你听劳工法例嘅嘢，即系话哦你欠薪啊，咁根据劳工法例可以追翻个欠薪咯。咁但系你呢啲苛待嘅嘢咧，法例系冇讲噶嘛。咁你话个时间应该有几长？咁呢个都系有一个常理喺度嘅。其实照翻呢个外佣嘅情况咧，根本系一个苛待嘅情况。佢其实系唔需要等成个月，跟住先至再走咁样样。咁我觉得其实系好心痛、好可惜，已经系。唔止一单系咁样样，即系个外佣被虐待。可能有啲就係個雇主臨虐待到差唔多就死就送走佢啦，半夜偷偷地嗰啲就永遠都唔知啦。咁呢個外佣呢，其實佢個死因聆訊都係即係最初申請嘅時候都係被拒絕嘅。咁你話入境處佢都有責任㗎，明明嗰個雇主寫咗嗰、那個即係終止合約要通知入境處，佢寫咗佢係死亡。咁你呢個死亡你唔會覺得可疑嘅咩？警察去見到嘅情況，呢個外佣係喺僱主屋企死，你唔會調查做多啲嘅咩？即係我覺得好心痛，好失望啊！其實 喺呢個情況裏面咧，即係我哋都明白咧。頭先葉小姐講嘅情況咧， 外佣未必是能够在他们工作时间的时候打给即是相关的政府部门任何都是。但也会令到他们都未必那么清楚成件事。但通常我们最相信呢就是通常自己的家人即是譬如现在件事的包妹啊或者是中介公司啊这样。那通常中介公司呢在这些接收到这些投诉啊或者这些求助个案的时候呢他们有些什么的角色是可以做得到的呢？ 政府對於佢哋喺呢啲即係叫做旁觀者啦，知道佢哋一定係最清楚個僱主，因為尤其是今次咧個中介公司，佢哋有講佢話喺中介公司之間咧，知道呢個係僱主係衰噶啦，咁所以佢哋係知噶啦，已經係。咁但係佢究竟有冇一個指引，佢下一步要點做咧？佢有冇責任？或者是一个刑责去必须要通知劳工处或者即时去举报呢他们就没有了。同埋他们始终都是有一个利益所在。他要靠啲即係转透过转介外佣去拉啲客啦去赚钱同埋即係仲有个外佣中介费都未还晒㗎嘛。咁他通常都会即係好正常嘅大部分 99.9% 嘅中介公司呢都会叫个外佣忍下先啦可能而家未習慣呢咁样多数都系咁样。 嗯。 咁但又要睇返呢即係喺一个家居嘅工作环境啦即係譬如话一个指控就係话个雇主呢就係、是、不当咁对待个外佣啦。其实就算要去投诉无论系你话俾劳工处听又好中介听又好容唔容易去到搜集证据举出证据去证明雇主真係有系即係不恰当咁对待个外佣嘅呢 係真係好难㗎即係其实呢我觉得即係政府应该参考有啲外地嘅做法就係、是、佢会抽查一啲嘅雇主新加坡都有㗎佢哋喺受雇嘅头三个月都会上门去分别去访问个雇主同埋分别去访问个外佣究竟个工作状况系点呀个家居环境系点样。虽然呢啲系未必系尽善尽美嘅情况但起码嗰啲外佣嘅雇主起码知道我会俾人 check。而家點解會可以虐待到豬頭咁樣都冇人理呢就因為個僱主覺得我做乜都得㗎嘛，喺一個即係閂埋房門，我做乜都得㗎啦。即係而家個情況係咁啊，而即係勞工處政府係冇任何嘅監察，同即係正正係因為呢個係外佣，就所以冇外佣任何嘅監察，死咗都可以拒絕死因庭嘅。 有啲咩 係上訴先至俾嘅？ 有啲咩建議咧？即係喺個法例嘅修訂上面啊，或者其實喺即係任何嘅規矩上面啊，可以去做到頭先你講，即係喺個僱傭雙方嘅關係上面可以改善啊，或者係比較合理啲咧。 其實勞工處同埋政府絕對同埋入境處啦，要一定要跨部門合作啦。佢好多嘢係可以好容易做到嘅，即係就算佢唔需要修法，一定要一啲時間同埋辯論啦。佢只要喺個標準合約嗰度去改一啲嘅規定，譬如話嗰、那個工作時間應該要點啦， 即加入公司 你做下啲宣傳係啦，咁樣都起碼得啦，係咪？咁同埋你三十幾萬嘅外佣，你起碼都可以做下抽查，問下啲外佣離開嘅時候或者做緊嘅時候，星期日去下公園，喂你個工作情況係點樣樣？雖然即係好多外佣都可能未必夠膽講都好啦。咁佢哋起碼都可以即係抽查到啲狀況，令到嗰啲僱主中介公司都有少少阻嚇作用。咁起碼佢可唔可以星期日，我唔要叫你個個禮拜日勞工處落嚟去俾人即係落案啦。你可唔可以起碼你每個月一次落一落公園，開一個 counter 俾啲工友去做投訴呢或落案呢？即係呢啲其實唔係太難做嘅嘢嚟嘅。 另外咧，就今次嘅死因言訊咧，都係發現到咧，外佣呢位涉案外佣嘅中介公司咧，係冇保留到事主嘅合約啦，同埋交往文件嘅。你點樣理解呢個情況？ 其實本身勞工處嘅指引都係寬鬆嘅，即係當時我都有上去死因庭，有聽勞工處個答辯啦，即係唔係答辯，所以作供啦。咁佢都係話規定12个月，咁但係就算佢有保存曬記錄，咁又點呢？咁你點樣指引嗰個嘅即係個中介公司遇到呢啲情況，佢應該有咩必須嘅職責去做啲咩嘢呢？而家係冇指引啦，就算佢做曬記錄都冇用咯，我覺得。同埋其實過去勞工處嘅即係 檢控啲中介公司嘅數目係好少嘅。 嗯， 幾年間少過幾年間少過十單係即係成功舉報中介公司，多數係啲冇交地址啊咁嗰啲嘅嘢嘅啫。 嗯，嗱，要求啲中介公司去到好好保存呢啲合約啊文件啊，對於個外佣嘅權益嘅保障係啲乜嘢啊？ 呢、這個係呢、這個建議係好，但係實在係太過細微，唔係一個有乜作用嘅嘢。正如我頭先所講，係啊，即係保存資料當然係即係有事可以查啦。咁但係你都知啦，佢究竟點樣保存？佢唔會發生事嘅時候，即係將啲資料又執過一輪啊。咁佢隨時可以掉咗啲嘢，或者係即係毀屍滅跡咁啊！中介公司呢啲都冇得查。 其實喺現時嘅一個文件嘅存檔裏面咧，頭先葉小姐提到，係咪都會有利於僱主嘅咧？即係通常嚟講，即係佢都係講緊僱傭合約裏面嘅訂立嘅合約嘅期間啊，跟住之後即係佢係咪喺香港裏面有一個合法嘅一個工作地位啊？咁啊，甚至乎可能係講緊每兩年去續約嘅時候咧，個唔續約或者續約嘅原因係啲乜嘢啊？咁但係呢啲大部分都會係僱主去做主導嘅，係嘛？ 其實我唔覺得係僱主做主導，當然僱主係好重要啦，係啦。咁但係與此同時，中介公司係會俾好多資訊，亦都俾好多即係唔好嘅資訊俾啲老闆，譬如叫佢要冇俾個外佣 keep 住 passport 啊咁樣，即係佢哋講好多呢啲即係誤導僱主嘅嘢都有好多 嘅。即係我意思係話，即係喺成個嘅流程裏面咧，即係能夠保障到員工嗰邊嘅，即係女佣嗰邊嘅方法咧，就會比較少啲係嘛？ 好少，絕對好少。即係譬如好簡單一個外佣來講。政府其實冇任何嘅嘢去確保佢哋知道佢哋應要有嘅資訊，佢哋係有網站，又係機場派下啲嘢，咁但係冇人睇。點解你唔就直情喺個機場嗰度 set 個一個開一個房，一到步出關之前就俾啲外佣去即係上半個鐘頭講解釋佢哋嘅勞工法例，解釋俾佢聽，如果遇到咁嘅情遇到點嘅情況，可以打999或者打去揾邊個咧？即係點解唔到步就講咧？咁你有責任係要確保100%嘅外佣咧，佢哋一定要知道即係佢應得嘅權利同埋有求助嘅時候可以點樣做咯。 OK， 好啊，唔該曬葉佩瑜，多謝你。 好，唔該曬。 葉佩瑜就係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代表嚟噶。嗱，其實今次嘅死因庭咧都作出陪審團作出一個七個建議啦嚇。咁其中包括咧，譬如警方遇上一啲涉及違規同埋人命傷亡嘅情況咧，應該即時向中介攞同外佣相關嘅資料，包括係合約啦、交往文件同埋記錄等等啦。咁而勞工處咧亦都係建議勞工處嚇規定中介咧就要去到保存实务守则里面提及的资料不少于这个外佣雇佣合约的有效期。亦都讲到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劳工处向中介发牌的时候应该加上考核制度，去到确保中介认识涉及外佣的法例和权益。不如你经常都问一些中介公司怎么看这些建议。电话旁边有香港雇佣代理协会主席张杰文。张杰文你好。 张杰文 你 好。 两位主持好。 怎么看其中一个死因庭的建议，就是劳工处向中介发牌的时候应该加入考核制度，你怎么看这件事呢？ 其实劳工处呢根据这个职业介绍所规则，即是规例，还有这个职业介绍所实务守则呢，都很清楚讲到明呢，雇佣即是中介公司呢，持牌的中介公司一定要向这个雇主和这个佣工，即是外佣啊，讲解呢、这個僱傭合約各項嘅細則，並需要呢個僱主同埋傭工咧簽署確認收到嘅信息嘅。咁呢個方面咧，勞工處亦都係有不時巡查呢個僱傭公司是否有向呢個外傭同埋僱主講解頭先我所講嘅情況嘅。咁一切其實已經做得好足噶啦。仲有一點咧，頭先我剛剛聽到個講者咧就提到，點解唔係嚟之前啊要有啲資訊俾啲外佣嘅咧？其實係確實係有嘅。港主要外佣來源國啦，例如菲律賓、印尼都好啦嚇。兩個地方咧， 嘅外佣咧嚟之前同埋之後都要上兩個課嘅，係由當地嘅勞工部同埋香港駐港，即係駐港嘅領事館，各國駐港領事館，即係兩駐領事館去講解外佣在香港工作時所遇到嘅各項問題啦，包括自身問題啊、勞工權益啊、醫療保障啊、僱傭合約內各項問題。同香港勞工法例等等。 Okay. Okay.都想請教翻咧，嗱，今次涉案外佣嘅中介公司咧，咁喺言訊上面就被發現咧，係冇保留住事主嘅合約同埋交往文件等等嘅記錄啊、嗯。你點樣理解呢個情況咧？佢哋係咪已經違反咗勞工處嘅規例咧？ 係啦，頭先根據頭先我講嗰個職業介紹所實務守則咧，係需要個文件頭先所講嘅合約啊，同埋僱主同僱員簽嗰個文件啊，一定要保留超過一年嘅為限嘅。如果佢係冇保留到一年嘅话，已经触犯咗呢头先我讲呢个实务守则噶啦。 OK， 咁譬如话今次你都讲话系譬如话都有啲嘅外佣啦，可能同佢哋嘅雇主咧。可能出現咗一啲嘅糾紛啊，即係工作環境上面嘅一啲糾紛啦。咁、今次嘅案件咧，講到話個外佣係有同過中介公司講嘅。咁其實而家有冇一啲嘅守則或者規定係中介公司點樣處理呢啲嘅問題嘅咧？ 係啦，你駐港嘅領事館即係外佣駐港領事館咧，有嗰個規則嘅，因為佢發個牌俾你，都要求你咧，如果外佣當時如果遇到有咩問題咧，係可以向呢、這個持牌嘅雇佣公司查詢或者尋求協助嘅。如果係雇佣公司唔能夠解決個問題咧，或者重大嘅問題咧，一定要報備領事館。咁由領事館咧，即係我哋一定要呈報俾領事館，由領事館去處理咁樣嘅。 但係咩情況咩問題先至會叫做呈報俾領事館？ 問題都要嘅，就算個用工走離開啊、離職啊，或者翻去印尼菲律賓啦，都要報告俾領事館嘅。 咁但係同即係中介即係公司喺呢個情況之下係即係已經做足咗即係譬如頭先上港陪審員裏面講嘅即係點樣去做涉及外佣嘅法例同權益裏面其實有啲咩關係呢？即係呢啲嘢係見到係基本啦，係咪？亦都係法例要求啦。咁但係而家講緊係因為見到呢件事係涉及到一個真係僱傭之間嗰、那個權力平衡啦，再加埋係講緊個工時長短嗰個問題啦，亦都睇下佢哋申訴無門嘅情況啦。咁呢啲先至係一個即係法例個基本要求對上要做嘅嘢嘛。咁喺依方面喺個中介嗰個角色裏面要點樣做咧？ 嗱，如果你持牌中介，我所講持牌中介都除咗持有呢、這個香港勞工處發出嘅牌照，仲要攞到一個，譬如你做菲律賓就要攞到菲律賓領事館發出個牌照。咁你先能夠去做呢個外佣嘅，即係譬如印領事館啦。如果你冇呢個牌照，其實係做唔到嘅。咁我頭先就唔知道，或者係頭先你講嗰間公司咧，佢有冇呢個牌照啦？ 咁就算佢有呢個牌照，即係但係就算佢呢個牌照，咪就證明到佢已經係合法地去，或者係即係已經做即係容易係做到一個維護到外佣嘅權益嘅一個事宜咧。因為牌照呢樣嘢係好簡單啫，即係或者可能佢喺菲律賓嗰邊有一個相關要求做到合乎到就得啦。咁但係如果你首先所講喺菲律賓嗰邊係咪有相關要求，其實係佢哋要呢一啲中介公司係要維護翻呢個外佣嘅權益嘅嚇，做唔到嘅時候咧係冇得續牌嘅，係咪咁嘅意思咧？ 當佢個牌照就一年發一次嘅。當你譬如你想做菲律賓，你想攞一個菲律賓嘅外佣牌照嘅話咧，佢當然要達到佢領事館嘅要求啦，包括佢有宿舍啊，有其他翻譯員啊。同埋你有一個合約咧，就係同佢簽，就話我哋嘅 attesting 啊。如果你嘅傭工，譬如喺香港或者同僱主有咩爭執啊，有乜其他問題啊，包括勞資個關係問題啊，咁呢啲情況咧，我哋都有責任咧去呈報俾領事館嘅。 OK。 否则咧，佢可能会停你牌或者系 明白 呢个牌照嘅。 OK， 好，唔该晒张建文，多谢你吓。张建文就系香港雇佣代理协会嘅主席嚟噶。而今日嘅自由风嘅节目时间咧，就嚟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